史上最大規模恐怖襲擊，白宮一夜淪陷。 The most protected building on earth has fallen. 戰狼三伯奉公守法，謝拉不拿，蝙蝠俠黑夜之神摩根費曼。 Go back! 邊緣特訓導演安東庫卡。 Yes, sir. 功能陷，3月21日，港美同步恐慌。 哇 ，Jacqueline 真系好劲啊！ 我试过都唔知，原来真系得嘅喎。 Jacqueline 梗系点啦？ 信我啊 ，Jacqueline 超点啊！ 你讲边个啊？ 你连 Jacqueline 唔识，梗系都暗疮啦。 有 Jacqueline， 冇暗疮。 系咪电话公司啊？请问 Jacqueline 电话几多号啊？ 任何类型嘅暗疮都可以治愈嘅，身体质素改善，暗疮自然就终极啦。 我是找 Jacqueline 帮手，他两个月帮我搞掂晒啲暗疮，而家冇晒暗疮，咪生翻晒。有 Jacqueline 冇暗疮。 剪剪剪打到嚟，剪剪剪翻晒埋嚟。逢星期五晚11:30，沈大师、沈振营、高辉、小兵总结分析一周财经形势，有大师指点，自然人人有前途。香港人网敢讲自好听。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赢要赢在起跑线上，在全球化网络世界，眼光要好高，仲要无远。香港人网正式成为 YouTube 香港首个网上电台合作伙伴，即刻订阅香港人网 hkreporter.com YouTube 频道，即可透过 YouTube 网站收睇香港人网节目直播及重温。香港人网 YouTube 二为一体，睇得更高，传得更远，传得更远，传得。从今以后，香港人网与你同在。香港人网 Always with you。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慧才、车厘子。 好，咁头先呢就讲到呢1983年嘅时期呢，就美国总统列根呢就提出咗佢嘅 SDI 嘅大计呀，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呢。咁但后嚟呢啲人呢其实就讽刺佢嘅、就话佢好似直情嗰啲咩科幻电影入面啊嗰啲咁样嘅星球大战嘅嘢嚟嘅啫，即係不切实际嘅，即係全部都係幻想性嘅。咁所以呢就将佢改咗个名叫 Star Wars。咁但以后呢反而啲人就只係识得 Star Wars 啦，好少人识 SDI 啦。咁列根嘅星球大战计划呢，基本上佢就话咧，我哋要为整个美国咧就建设一个咧呢啲咁样嘅 ICBM 吓嘅飞弹嘅防御系统，所谓建设一个叫做美国嘅堡垒，叫做 Fortress America 咁样嘅嘢，就令到咧就我哋咧就有呢个盾，咁于是我哋又有矛咯，但系对方就只有矛就冇盾，咁我哋咧就真系。直情又不戰而屈人，不費一兵一卒，你都一定要投降添啦！我又有矛又盾，咁但其實係完全係違反1972嗰個條約嘅， 奸矛喎， 係奸矛啊！根本就係啊！咁所以啊，蘇聯當時係激烈咁樣抗議，但係一梗係冇用啦嚇，佢照 起 啦，啦好啦，佢違反 ABM Treaty， 咁但係咧當時佢呢個最獨特嘅地方，頭先我哋分析過啦嚇 ，ICBM 飛行咧就係推進階段、中途階段同埋回歸階段啦。咁佢話最當然能夠成功率最高就係嗰20至25分鐘，係嘛？嗱，講真嗱，睇頭先你哋兩位加埋佢啦，加埋佢其實即係話 ICBM 由到發射到打到嚟，其實講緊係唔夠30分鐘，唔夠即係半個鐘嘅啫。咁、所以咧，即係話就算你收集咗情報話蘇聯而家發射咗啦，咁你半個鐘咧，其實你就坐喺度等死嘅啫。 嗯， 係咪啊？即係可能佢已經哇，全部瞄準曬華盛頓啊、紐約啊、洛杉磯啊、三藩市啊咁樣。 你打到邊個啫？ 即係你半個鐘頭之內，你其實已經死緊啦，係嘛？咁、所以列根咧當時佢個思想就話：我哋冇理由咁樣等死嘅。可能我以我哋咁即係咁強嘅科技嘅力量，點解我哋唔能夠做出一個防禦系統咧？咁 咁但係頭先講過啦，就呢個防禦系統係中途，中途咧佢話點樣，因為咁高可以去到千幾公里噶嘛，係嘛？所以你喺地面嚟講，你點樣防禦咧？所以佢諗出咧就係話太空防禦系統啦，就將成個防禦系統就部署喺太空。咁佢喺一個宏圖大計入面犀利啦，佢喺太空入面咧係要部署即係成幾十個呢啲咁樣嘅太空堡壘啊！即係以前有個咁樣，梗係貴到黐線啦！喺當時嚟講係咪啊？仲不得已喎，佢就話。哇！我哋要喺咁短時間就攔截佢打低佢咧，可能咧你咪要好多炮彈咧都未必得嘅，因為咧佢你知啦，其實呢啲咁樣嘅 ICBM 咧個彈頭咧，佢入面唔淨止裝有嗰啲核彈嘅，佢仲有裝有好多咧嗰啲係擾亂性嘅嘢嘅，有啲金屬膜啊，有啲咁樣嘅即係假彈頭啊咁樣啦，因為佢即係一散開嘅時期咧。佢就變咗散好多假嘢出嚟，我哋叫 decoy 啊 ，decoy 啊，咁呢啲 decoy 咧，其實係我嚟呃你啊嘛，即係話你打都 真嚟嘅， 你都唔知道打得邊粒，邊粒係真，邊粒係假嘅，呢啲其實好陰毒嘅啫，人類啲嘢諗嘢諗得好歹毒。咁我問題喎，佢意思即係即使你喺即係半路中途嚟打佢嘅話咧，即、就、係、是、你如果真係咁啊，就會嘥彈藥噶嘛。咁佢話，而家我哋又要快又要準。佢要點啦？佢於是當其時咧就提出一個即係好大膽生命嘅構思啦，就話用呢個死光。 嗯， 咁但係死光咧，其實我哋一般嘅 laser 咧，就即係你就算係好大嘅馬力嘅 laser 咧，你話真係要打到佢嗰個 ICBM 嗰個外殼打穿佢， 金屬外殼 穿，喂，談何容易啊？你嗰陣係做戲咩？係嘛？咁於是當其時咧就提出一個咩啦？就叫做 X 光死光，或者我哋叫雷射啦嚇 laser 啊。咁 X 光雷射咧，就喺其實我哋喺人類嚟講咧，一般我哋實驗室未做過，講真呢樣嘢好驚人嘅。點樣能夠係一個 X 光出嚟可以做到死光咧？原來咧佢係要靠一個核彈嘅爆炸。咁當其時咧，其實真係有啲科學家就好反對呢樣嘢嘅。點解咧？原來又講翻1967年啊，1967年嘅時期咧，就好多國家包括美蘇。嚇嗱，好難得嘅呢樣嘢。當其時咧，大家就簽署咗一個條約。因為其實嗰陣時已經人類進入太空世紀啦。因為1957年咧就呢個蘇聯發射第一個人造衛星啊嘛，1961年就有第一個太空人加加林啊嘛。咁美國其實跟住亦都有人造衛星同埋呢個太空人啦。咁所以1967年嗰陣時咧，仲有2年先登陸月球啊。咁佢哋大家就簽署一個條約啦，就叫做外太空條約，叫做 Outer Space Treaty。咁呢個 treaty 嘅主要內容咧就係話咧係禁止。任何國家咧就將大殺傷力嘅武器咧係部署喺太空嘅，即係太空入面應該係和平發展嘅、和平用途嘅咁樣樣。咁所以咧，當其時列根呢樣嘢咧，佢唔淨止係違反咗1972年嘅 ABM 條約，佢亦都違反埋1967年嘅外太空條約。咁啊，當然其中一個咧係大力嚟去支持嘅科學家咧，所以俾人咧批評得好緊要嘅。呢、這個就係輕彈之父，就係、是。愛德華泰勒啦 ，Edward Teller 啦，嚇，因為我哋知道原子彈之父就奧本海默啦，輕彈之父咧就 Teller 啦，嚇 ，Edward Teller。咁當其時咧，因為佢好支持列根呢個計劃咧，就俾好多科學界嘅人杯葛佢嘅。咁佢就因為你係要喺太空度咧，直情嗰個太空嘅嗰個人造衛星或者太空站都好咧，你又有啲核彈喺度，要個核彈爆炸嗰刻咧，佢先至能夠製造到嗰個 X 光雷射嘅， 嗯， 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其實整個計劃咧，根本真係妙想天開啊，天馬行空咧，其實要花費好巨大。好巨大，咁啊列根咧就投入咗好多資源啦，但系喺國會又俾人鬧，即系鬧得好緊要啦，咁樣引起好大好大爭議。咁當其時咧，1988年咧，於是咧我就出咗本書啦。咁因為嗰陣時我其實之前喺報紙係連載發表嘅，後嚟結集咗咧就同埋其他文章啦。咁1988年咧就有一本書叫做叫做《星戰迷宮》。咁樣咧，其實咧入面最重頭嗰篇文章咧，最後嗰篇咧就成篇文章咧係講呢個列根嘅星球大戰計劃。咁我大膽講咧，應該話喺即係當其時咧，應該係以中文寫成嘅最詳盡、最全面分析呢個星球大戰計劃嘅一篇文章嚟嘅嚇。好啦。咁但係當然咧，其實入面咧亦都唔淨止係個 X 光嘅雷射嘅，亦都咧提出一啲叫做粒子速武器，大家聽過啦 ，particle beam 啊，直情嘅係一啲高能嘅粒子就射埋去嚇，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叫電磁動能武器，叫做 electromagnetic railgun 嚇、啊，即係利用嗰個 induction 啊 ，electromagnetic 咧嚇，即係嗰個電磁咁浮圓咁嘅意思啫，浮圓嘅即係嚇，即係嗰個同性相距嗰個力咧一路彈咗出去咁樣樣。好多呢啲咁樣嘅新穎嘅構思嘅，咁當 科幻嘅構思， 係啊係啊，咪、直情所以啲人咪就話佢 Star Wars 咯。咁當其時咧，嗰、那個重鎮咧，即係研究呢啲嘢嘅咧，哇個聖地咧就係叫做咧，要羅蘭士呢、這個 拉維摩亞的國家實驗室、啊、就是 Lawrence Livermore、嗯、其實美國是有兩間實驗室是很出名很出名的研究武器的，一間呢就是洛斯阿拉姆斯 Los Alamos， 那 Los Alamos 這個 National Lab 呢其實就是這個原子彈即係曼哈頓計劃就嗰度啦，嚇！咁而且咧，亦都係1999年咧就爆出個醜聞咧，佢就告當時一個喺台灣去嘅華裔嘅科學家，就是、李文和，話佢泄露機密啊，做間諜啊咁樣樣。咁但後嚟咧，卒之證實咧係錯嘅，搞錯咗嘅。啊，咁所以李文和就要即係要獨為自己去啊求個清白啦，咁啊打官司嘅同政府係嘛？咁呢個就係洛斯阿拉姆斯，咁另一個咧就 Lawrence Livermore 咧，當時咧就係星戰計劃嘅聖地嚟嘅，好多最頂尖而嘅科學家咧就喺嗰度研究。咁但係到後嚟咧都係無疾而終嘅嚇、啊，因為根本咧其實即係要建立一個咁嘅太空嘅防禦系統咧，其實係當時係即係遠遠超乎嗰個財力啊同埋嗰個科技嘅水平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啲人咁講喎。就是華列根的計劃呢原來都間接地呢是成功了、 嗯、 就是因為他這樣拖垮了蘇聯了。為什麼呢因為蘇聯呢知道列根一意孤行就是美國啦是要建造一個防禦系統於是他們又搏曬老命呢就擺好多好多錢。咁其實當然你可以咁講呢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啫係咪就係、是、因為其實蘇聯本身都已經係自己嘅問題多多好已經好好麻煩㗎啦。咁、嗯、但係最後仲係因為要同美國進行呢一種嘅競賽嚇、啊，軍備競賽，今次唔係做導彈喎，今次係要起呢個防禦系統。咁呢個防禦系統，哇！原來發覺仲係一個無底嘅黑洞， 無底深潭。 你擺幾多少錢落去都唔夠嘅， 即係鬥燒銀紙，美國捱得耐啲，所以就贏啦。 梗係啦，美國捱得好多，咁到最後咧，蘇聯所以就垮咗啦。所以有啲所以軍事戰略家咧都講咧，其實星球大戰計劃咧，你唔好話佢失敗，原來佢係用咁嘅方法咧， 靠吹水就贏， 靠吹水就贏啊！呢個世界，唉，冇錯啦， 犀利。 系咁，但系咧，其實咧就1999年嘅時期十二月咧，就聯合國嗰個嘅會員大會咧，都係即係促使美國放棄呢個計劃嘅。咁啊，美國後嚟咧，亦都因為蘇聯解體咧，亦都冇乜必要啦，係嘛？即係91年嗰陣時候，根本蘇聯都解體啦，咁樣樣。咁但係即使係咁啊，即係美國呢啲都係嚇、啊，大家都知道噶啦，佢係惡耶嚟噶啦。佢喺2002年6月咧，其實佢亦都正式宣布咧係退出呢個 ABM 條約。當然佢亦都有咁嘅大條道理，佢都話冇所謂啦，因為我同之前我簽嘅條約咧係從蘇聯簽嘅啫嘛，係嘛？而家都冇咗蘇聯咯， 而家都唔再存在咯。 即係等於而家我哋咁講係嘛？喂，以前清朝簽個條約，我哋唔承認噶，所以大陸咧即係呢、這個嚇。啊收翻香港咧，其實基本上咧，佢都唔係話根據當時嗰個咩南京條約啊咁樣樣噶、啊，所以佢話關於嗰、那個其實新界嚟講咧咩1999年，佢話佢唔承認噶嚇、啊。不過咧，佢就咁啱就擺喺1997咁啊嚇，咁呢個係另一個故仔啦。咁但係咧，其實而家我想講喺美國嚟講咧，其實雖然冇咗列根呢個計劃咧，其實而家佢都有一個呢個飛彈防禦計劃嘅。咁即使克林頓上台嘅時期咧，佢就覺得 SDI 咧係冇前途嘅。於是咧，但係佢都覺得咧，就即係不如我哋發展一套咧係 ground based 嘅 missile defence， 唔係喺太空嘅，唔係 space based， 係由呢個陸地發射嘅陸對空嘅。咁佢咧就即係個名咧就簡單得多啦嚇，即係謙卑少少我哋所謂啊，就叫做 national missile defence， 叫 NMD 啊 NMD。咁呢個 NMD 咧其實一路延續到今天都仲有嘅，美國都仲有佢嘅 NMD program 嘅。咁特別咧就係布殊仔嗰個時期咧，佢仲要大力發展呢樣嘢，咁亦都更加激嬲咗即係俄羅斯啦嚇，當時已經係俄羅斯啦嚇。咁仲有一樣咧，佢就係要將呢個 NMD 咧，就係部署喺整個歐洲，即係當時啦，你大家都知道啦嚇，即係美國嚟講同歐洲個軍事嘅聯盟就叫 NATO 啊嘛，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啊嘛。咁當然呢個咧，但係好多人講笑嘅，知唔知啊？呢個係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但係有另一個講法，知唔知係咩啊？係 咩嚟？ 就係叫做 No Action Talk Only。就叫 NATO 啦， 齋 大隻講嚇，你講笑啦啲人係嘛？咁原來 NATO 咧當時咧，其實美國咧就係税好多啲國家咧，就不如你即係我哋安裝呢個咁嘅防禦系統，咁啊越安裝就越近呢個俄羅斯，咁俄羅斯梗係呱呱嘈啦， 係 咪？咁當然咧，其實有如果講到歐洲咧，亦都講另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飛彈咧唔一定係叫洲際嘅。有啲咧係叫中距離嘅，叫中程導彈。嗯、有時我哋咧簡稱叫 INF， 就叫做 Intermediate Range 嘅 Nuclear Forces， 叫 INF。咁呢個嘅爭議咧，亦都係更加係即係俄羅斯啦，係即係最激氣嘅啦。就係、是、因為美國咧，亦都係嘗試咧部署好多呢啲咁嘅中程嘅導彈咧，就喺、是、呢個歐洲嗰啲國家啦、NATO 嗰啲國家啦，係嘛？咁所以佢又有盾。又有矛喎、啊，雖然嗰啲矛咧，直情啲矛係近好多喎、啊。講真，你咁近發射嚟講咧，更加難以防禦啦，係嘛？咁嗱，嗰啲咪 INF 咧， 就其實有一個名字啊，講出嚟好好笑嘅，即係聽起上嚟好似啲嚇好有趣喎，大家係一啲都唔有趣啦。佢原來咧軍事嘅術語叫做 theatre nuclear weapon。 點解要 theatre 咧？ 舞台核武。 即係嚇。你做 show 嘅。 唔知點解啊？佢係叫個 theatre。佢話另一個 term 咧就叫做 tactical。就叫做戰術性，為什麼你知道軍事上來說呢，就戰略和戰術是兩回事來的，是不是？就是戰略呢就是打贏整個戰爭的，戰術呢就是打贏那場仗的，一個就是 war， 一個就是 battle 嘛。所以英文呢就叫 strategy 和 tactics 的分別就是這樣了，是不是？ tactics 就是說打贏一場 battle 的，strategy 打贏一場 war， 所以呢佢嗰啲 ICBM 呢我哋就叫做 strategic weapon， 好得意嘅，叫做戰略性嘅武器。咁有啲呢就中程導彈嗰啲短程導彈呢我哋叫 tactical nuclear weapon 啦，戰術性嘅咁解，又叫做 theater， 係咪？咁其實最近嚟講呢就部署仔嗰陣時呢其實好著力呢就想話喺呢個波蘭，你知波蘭跟住就係俄羅斯㗎啦嘛，好近俄羅斯嘅波蘭，同埋捷克嗰啲地方呢就係去安裝呢個 NMD 嘅。咁但係後嚟呢因為抗議都好緊要啦，奧巴馬上台呢就即係你知道啦，就冇部署嗰陣時咁癲啦，奧巴馬始終都係咪咁佢就比較溫和啲啦，咁所以佢呢就取消咗呢個計劃。喺2009年呢佢上任冇幾耐呢就已經取消咗話喺捷克同埋波蘭部署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呢其實美國嘅重點呢講真佢又唔係真係咁好死嘅，因為呢佢而家將嗰個嘅防禦系統嘅重點呢又係擺喺潛艇嗰度。啊，或者咧擺喺啊，唔係潛艇啊，應該係軍艦嗰度，即係擺喺海上面。咁佢哋咧，嗰只咧，而家佢哋最新嗰個咧就叫神盾飛彈防禦系統 ，Aegis A E G I S。咁 A E G I S 係古希臘一個神話嚟嘅，其實神話入面係神話入面嘅嗰個神盾。咁所以咧，佢叫神盾飛彈防禦計劃。啊，咁佢咧就會係擺喺船上面發射。咁佢亦都咧係打算將呢個系統咧係俾其他國家。咁其中有第一個呢當然就係佢嘅頭號嘅卒啦，就係、是、日本啦。係冇錯啦，而家日本呢嘅頭馬啦。咁而家日本呢就係據資料顯示呢原來佢個海上自衛隊已經有三艘戰艦呢係安裝咗呢個神盾飛彈㗎啦、就是攔截嘅。咁而家澳洲呢亦都係準備係安裝嘅喺佢哋嘅軍艦上。 咦佢好似想圍住亞洲咁喎。 唔使講啦呢樣嘢就係圍到中國啦，係咪？咁而佢哋用嗰啲飛彈呢就有兩大種，一種叫 SM3 嘅，另外一種呢大家都必定聽過啦，就叫愛國者導彈啦，係咪？新聞成日都聽啦，愛國者導彈。尤其當年伊拉克戰爭嗰時呢，大家仲記唔記得啊？可能大家嗰啲好細啦，即係年輕人呢。嗰陣時呢侯賽恩啊，即係薩達姆啦，石丹胡塞呢用嗰隻呢就係蘇聯製嘅叫做飛毛腿導彈。就好多啲叫 Scud Missile 啊 ，SCUD 啊 ，Scud。咁但係美國咧就用呢啲叫愛國者導彈嚇、啊，就嚟去攔截呢啲飛毛腿導彈咁樣樣嘅嚇。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略為講一講咧，大家可能都有時會聽過叫做核保護傘呢個概念啦、叫做 Nuclear Umbrella 嚇、咩叫 Nuclear Umbrella 咧？其實呢個咧原來就係即係戰後啦嚇、即係冷戰啊嗰陣時咧，就美國咧就對佢個盟國作出嘅一啲嘅承諾。佢承諾嘅意思就係話咧。如果你是受到敵方來去侵襲、即是用這個無論其實他最惡的時候即是無論是常規武器抑或是這個核武器都好呢、但是總之呢你就即是等於呢即是攻打你們呢就即是等於攻打我、即是我是大佬嘛、是吧即是喐你咪即係喐我 咯，喐我啲僆咁。 咁嘅時期呢佢話我呢就一定呢就會係同你嚟去抵禦呢個敵人咧，不得已而必要時咧，我甚至可以用核武，可以用核武嚟去攻擊呢個敵人，嚟侵犯你嘅呢個敵人咁樣樣。咁呢個就叫做核保護傘嘅概念啦。咁當然最明顯呢個就第一就係歐洲啦，係嘛，即係 NATO 啦，係嘛。咁另外咧，加日本啦。就是日本啦，核保護傘啦。咁當然咧，日本嚟講咧，就大家最近成日都聽噶啦，叫做美日安全條約啊嘛，呢、這個好出名噶嚇、就係美國同日本簽嘅。咁就係啦，就將呢個核保護傘咧就擴展。咁當然咧，其實佢亦都咧就係隱含咧，亦都包括埋台灣嘅。當時當然啦，佢就係即係蔣介石啦嚇，即係都係靠美國嘅第七艦隊先至可以偏安喺台灣啫。如果唔係當其時分分鐘就共產黨打埋過去㗎啦嘛。咁所以就美國嘅第七艦隊嚇、就係保護佢。咁但係概念上咧，佢仲有一樣嘢仲犀利過第七艦隊嘅，就係叫做核保護傘。即係如果你夠膽打過嚟台灣咧，我分分鐘就用核彈打你㗎啦。咁樣哇，幾惡啊，係嘛？咁當然講真，呢係咪真係有咁 Jackson 咧？呢、這個世界，你如果係同意話係受佢保護嘅話咧？ 係都係有付出嘅。 梗係要做嘢啦。 咁啊，付出就係乜嘢呢嚇？就係做佢個馬前卒咧，就係提供好多地方嚟俾佢建立佢嘅海外軍事基地啦。咁所以咧，即係你知而家全世界嚟講啊，幾百個美軍基地㗎啦。咁啊，日本好出名啦，喺橫須河有海軍基地啦，喺普天間有空軍基地，喺沖繩島嘅嚇。菲律賓嚟講又幾多係好出名嘅，蘇碧灣就海軍基地啦，克拉克就空軍基地啦咁樣嘅嚇。南韓咧亦都有佢嘅基地啦咁樣。咁所以咧，頭先你講呢個咧。就完全一個圍堵啦，嚇，將我哋中國咧就係重重圍困啦，嚇。咁我而家咧，咁啊最後咧略為提一提啦，北韓嘅核問題啦，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北韓其實咧就係當其時1949年啦，中國就嚇即係共產黨就奪權成功啦，嚇。咁啊，但係嗰陣時咧，其實喺韓國咧亦都有佢共產黨啦，咁啊就係喺北面咧就想打落嚟咧，就所謂即係解放成個即係朝鮮半島啦。咁但係咧南面嚟講咧，就梗係有美國撐腰就同佢對抗，於是就爆發咗好著名嘅1950年至到1953年嘅韓戰啦，係好出名嘅韓戰。咁韓戰到後嚟咧就打到咧就係話大家最後要停火咧，就係喺三八線嗰度啦，即係嚇。即係即嗰個就話停咗火，但係停咗火咧，其實到今時今日咧，其實大家係未停戰嘅喎，停火未停戰嘅喎，所以北韓同南韓咧理論上仍然係處於戰爭狀態嘅，知唔知啊？嗰、那個只不過咧就係一個大家嘅停火嘅區域嚟。 佢哋而家唔係明刀明槍打啫， 係啦。咁啊，亦都好多時有衝突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 因為南韓成日都做啲 propaganda。 咁呢個咧即係北韓咧，大家最先咧就有個金日成，金日成即係等於中國嘅毛澤東啦，嚇、嗯。咁死咗之後就金正日啦，金正日之後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嗰、那個肥嘟嘟好可愛嘅。 个矮 都唔似，劲啊！呢个吓，呢个就系金正恩啦。咁样咧，头先都讲过咧，其实咧佢已经咧系2006年啊，即系早到咧已经拥有核武噶啦吓，即系但系2009年嗰阵时咧就即系更加肯定啲系有啦。咁啊唔净止，所以而家咧唔系话佢个核武嘅问题啊，北韩就唔系核武，伊朗就系仲系核武问题啊，北韩唔系，而系咧就系我后面咧应该话 Jeffy 后面嗰支火箭。系嘛？就系话佢有冇能力将呢啲核武咧 掉过嚟？ 咁而家讲真已经有啦。佢嗰个咧就系佢有发射，佢发展一种叫银河嘅系列嘅火箭吓、啊，即系等于我哋嘅长征啦，系嘛？而佢嗰个飞弹咧就叫大普洞飞弹。而家嗰个咧就大普洞二号咧，好多西方军事专家都相信咧，其实佢啊个射程咧已经系超过4000公里噶啦。咁4000公里咧，即系暂时梗系射唔到去美国吓、啊，即系。勉強啦，但係個問題完全咧，日本、南韓就完全係喺個涵蓋個範圍之內啦，係嘛？咁所以咧，佢基本上已經擁有呢、這個咁樣嘅所謂呢個核嘅震攝嘅力量㗎啦，嚇、啊！咁你以前嚟講咧，就所謂六方會談啦，嚇、啊，即係美國啊、中國啊、嚇、啊、日本啊、南韓啊，嚇、啊、就係、是、北韓本身啦，咁就話希望咧，就係話其實聯合國咧應該已經通過一個決議案咧。就叫做1696號嘅決議案啊，安理會咧啊就係、是、譴責佢，咁但係佢都唔理你嚇，咁佢照樣。咁啊以前六方會談咧，中國咧其實對北韓咧都有影響力、有牽制嘅。咁但係近年咧，我睇落去咧嗰個形勢其實好不妙嚇、啊。最近大家都聽新聞聽到啦，似乎北韓咧已經失控啊。啊，可能咧其實好即係最簡單解釋咧就係、是、北韓咧就獅子開大口，樣樣嘢攤大手板咧就要中國俾好多好多錢佢，係嘛？咁啊！但係咧，中國咧就覺得呢個咧根本就係無賴嚟嘅，啊長貧就難顧嘅。咁你俾得一次，俾得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咁點咧？咁可能咧，即係好似最近都有個新聞流出嚟啦，就話曾經咧當其時咧係即個係金正日咧就係秘密探訪過噶，但係温家寶最後拒絕咗佢嘅要求。咁所以而家北韓咧就完全係一意孤行啦，係啦。咁所以咧就中國嚟講咧，其實呢個比幾弊嘅，因為佢六方會談咧，北韓嗰個核武問題咧，其實可以話係中國喺國際嘅社會嚇、啊、國際舞台上面咧，係而家扮演一個嚇、啊、真係比較有份量嘅角色。 即係你撳得住佢啊嘛，咁樣 係啦，冇錯。但係而家咧，分鐘連呢個都冇啦。本来佢靓，但系呢个靓已经， 咦？你条靓反咗面咯， 已经失咗控啦，就大家火嗰阵啦，唉。咁而家佢最近咧就都话啦，喺呢个旧年12月12号咧已经成功发射咧，佢之前失败过嘅，就系、是、直情咧系可以进入轨道吓、啊，即系已经系有一个太空嘅运载嘅能力添啊，嗰、那个物体。咁至于伊朗嘅核问题咧，就当然系又系好复杂啦。咁但伊朗嘅問題咧，就即係大家都要了解一下佢嗰個歷史至得，因為美國人咧對伊朗真係做咗好多好多衰嘢嘅，所以點解伊朗而家即係同佢係即係嚇對佢講西仇就係咁解嘅，因為 原來之前呢在伊朗呢就有個叫巴列維的王朝呢、啊、就是傳統的王朝啦。咁但是在1953年即是戰後沒多久呢其實已經呢就那時啲人呢就是推翻了呢個王朝就已經有是第一任的民選的領袖㗎啦。咁但係呢因為呢個民選領袖呢都係比較上係想推行一啲社會主義嘅政策呢後嚟就喺嗱如果按資料咁講就美國呢個軍情六處係啦 MI6 咁呢個其實就係詹士邦隸屬嗰個啦係咪 MI6 嘅係佢嘅即係慫恿底下呢就叫呢個中央情報局 CIA 出手卒之就策動咗呢啲政變呢就推翻咗呢個民選嘅反而呢就重新扶持即係呢個即係叫復辟啦就扶持返呢個巴列維嘅王朝就有返個巴列維國王。咁呢個巴列維國王呢唔使講啦樣樣嘢都係為美國馬首是瞻啦。咁而且呢就係、是、一個好專制好殘暴嘅政權。咁所以你係伊朗人呢就已經憎到美國佬死㗎啦。呢、這個完全就係、是、即係當佢呢個伊朗就係佢個傀儡啦係要鍾意點就點啦。咁卒之呢就個民憤太緊要嘅時期呢佢就喺1979年嘅時期呢就即係好出名嘅就係伊朗革命叫做。咁、嗯、就真係推翻咗呢個巴列維就即係歡迎返呢當其時1964年呢就俾巴列維呢就放逐咗嘅就高美尼、嗯、高美尼就係當其時嘅即係伊斯蘭嘅宗教領袖好出名嘅大家都可能認得佢嘅樣啦即係好長嘅胡鬚嘅咁樣咁呢、嗯嗯、1979年呢革命成功就巴就呢個高美尼回國咁回國呢就卒之呢就到而家為止呢就係呢一個伊朗嘅一個屬於政教合一嘅一種咁樣嘅政治制度即係恢復返伊斯蘭嘅正統啦咁樣啦咁但係當時呢亦都出現咗出名嘅最近奧斯卡金像獎獲得最佳電影嗰套啦 阿狗 啦冇錯啦佢講個救心行動啊當時美國當然啦美國人係揀佢做最佳電影呢都估到㗎啦係咪你知美國人啲大美國主義啊愛國主義啊咁樣佢當時原來呢就喺呢、這個革命期間呢啲伊朗人真係佔領咗嗰個領事館美國領事館啦咁樣啦但係喺個混亂期間呢原來有六個人就走咗出嚟嘅咁就匿咗去呢就係、是、伊朗嘅都係德克蘭嗰個加拿大嘅領事管啊个领事啊个领事嘅屋企，系咁然之后咧，于是啲人咧就点样去营救佢？领事馆嗰啲就冇得营救啦。吓、嗯、呢、啊這个加拿大领事屋企嗰啲咧，嗰六个咧，佢哋就谂计仔，就诈定话扮拍戏啊嘛，系冇错啦。咁成套戏阿狗就讲呢样嘢啦。咁但系至于喺领事馆咧，原来有52个人咧，卒之就混咗年几嘅，就444日。咁就喺1981年1月20號呢最後先釋放出嚟㗎咁呢個好出名㗎即係喺美國嚟講呢未試過係受到咁大嘅恥辱你可以咁講即係佢喺領事館俾人即係圍困咗。咁而家現任個總統呢就係叫做艾哈麥特內賈德啦大家知道啦係咪咁就係所以同美國係對著幹同布殊仔嗰陣時直情就死敵啦咁而家奧巴馬呢其實都想同佢修好。咁因為呢其實佢嗰個重要大家知道喺邊度呢原來整個波斯灣呢佢在東邊來講呢根本個海岸線呢絕大部分就是屬於伊朗的、嗯、所以根本呢佢就係及住曬成個波斯灣特別係咩啦嗰個所有嗰啲運油輪差唔多都必經之路呢就嗰、是、個叫做霍爾木茲海峽啊 Hormuz 嗰個 street 呢係好窄嘅大家打個地圖睇下呢個阿拉伯半島呢啊右上角咪有個釘釘上去嘅嗰個釘呢就係好得意嘅嗰度又凹咗上去嗰、那個霍爾木茲海峽呢其實伊朗呢成日都揚言就話我要封閉呢度咁當然封閉呢度呢講真就一定打仗㗎啦、啊、因為佢就切斷個石油供應呢就影響係好嚴重嘅霍爾木茲海峽係咪咁所以即係美國嚟講呢究竟而家點樣同佢修好呢就係一個好大問題而家伊朗佢嗰個核計劃呢佢成日到而家呢佢又唔同北韓有少少唔同北韓話到明我係發展核武㗎啦我仲要發展 ICBM 添係咪但伊朗呢佢成日都係講其實我係和平用途㗎、嗯、我發展核能㗎啫咁樣樣 死都唔認 囉佢暫時死都唔認嘅咁但係當然呢其實呢有啲人就咁講唉講真你俾佢發展核武可能係好事嚟嘅其實因為整個呢個回教國家嚟講而家冇一個有核武但係以色列就有核武喎、嗯、其實就唔 balance 㗎嘛用返頭先你話你笑嗰樣嘢 你有我都要有囉 冇錯就係、是、個 MAD 嘛咁、嗯、如果個問題就係話淨係以色列有其實反而係唔係咁穩定呢、嗯、會唔會係一個不穩定嘅因素囉係咪咁如果以色列又有阿拉伯即係佢其實唔係阿拉伯啊，但係佢補充啊，其實伊朗唔係阿拉伯人嚟嘅，伊朗嗰啲係波斯人嚟嘅，就是、古代波斯。但係佢唔緊要啊，雖然佢係波斯人咧，但係佢一樣係信伊斯蘭啊嘛。咁同阿拉伯世界嗰啲伊斯蘭嘅教徒，其實大家都係 都係同一鼻孔出氣㗎啦，大致上。咁佢話，所以咧，其實，唉，有乜咁緊張啊？係嘛？咁但係以色列梗係唔係咁諗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伊朗真係講過一句説話㗎嘛，啊呢個艾哈麥迪內賈德講過啊嘛，佢話我要以色列呢個國家喺地球上永遠消失。哇！佢咁講好嚴重喎、啊，你咁講嘛，係嘛？ 爭到你死喎！ 真係發展得核武，會唔會真係用咧？咁樣樣，所以大家就好擔心啦。咁當然以色列咧，其實亦都係強硬到不得了噶嘛，係嘛？佢實際上以色列以前都試過幾次噶啦，佢直情派啲轟炸機咧，佢懷疑邊啲國家係發展緊呢個核武咧，譬如敍利亞嗰啲國家，佢曾經派過去噶啦，係即係嚟啲轟炸噶，唔知埃及都轟炸嗰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以色列就完全係一個惡耶嚟噶嘛。咁但係而家咧，伊朗就話我唔怕你，你惡咩？我又惡嚇。咁所以咧，而家就即係嚇，好多人都話啦，其實過去幾十年咧，整個中東就係世界嘅火藥庫啊嘛嚇。咁啊發展成點咧？當然關鍵其中一個咧就是美國對伊朗嗰個政策係點樣啦？因為大家已經咧個牙齒印就好深噶啦。咁你而家夠係咪可以冰釋前嫌，即係話起碼修好咧咁樣樣？咁如果佢美國同伊朗修好咧，其實對美國都好有好處。但係最慘地，以色列人咧就梗係唔中意嘅。好啦，咁樣咧，其實呢個話題仲可以好多講落去啦。咁但係咧時間關係咧，就到此為止啦。咁啊，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好嗎？ 人网感讲字好听，我是张文慈。